又同意共同捍卫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价值观。两个人承诺会继续沟通。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对前总统特朗普、他的三个子女和特朗普集团提出民事诉讼，指控特朗普和他的家族涉嫌透过欺诈方式有系统地虚报资产价值，以获取优惠贷款和税务优惠。民主党籍的詹姆斯说，他的办公室发现超过200个误导性资产估值的例子。詹姆斯寻求永久禁止特朗普和案中被列为被告的特朗普三个子女担任纽约州企业的董事，禁止特朗普和特朗普集团五年内收购纽约房地产，并追讨大约$25,000,000。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的特朗普形容今次是另一场政治猎巫行动，又说本身是黑人的詹姆斯是种族主义者。本港昨日新增5687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5541宗本地感染，再多9个患者离世。利宝春联合世界书院先后有15个学生感染，来自4座宿舍，全校要停课一星期。日前确诊接种过一剂疫苗的两岁男童情况仍然危殆。医管局说，有些较严重个案可能是未完成接种疫苗，儿童打一针之后要6星期才能够发挥到效用，呼吁家长尽早安排子女接种。卫生防护中心说，因应疫情回稳，入境或社交距离措施有空间调整，当局正在商讨。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834，瑞士法郎8.109，澳元5.19，加元5.822，新西兰元4.575，欧元7.718。每百日元对港元5.4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14。日经平均指数报27102点，跌2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4.49美元，卖出1665.3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广东沿岸天色良好。在上午8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咧喺十分钟前咧又撞过，咁所以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线咧就受阻，车龙排到去加农村噶。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线咧又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农村。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的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科学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潭道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大潭道由于有坏车去赤柱方向近住曼克顿花园对出，现在龙尾排到去红山半岛，就是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曼克顿花园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在红山半岛。在九龙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 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後少少華都花園那段啦，都是車多，龍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都系挤塞噶。咁头先讲咗啦，意外清理好，龙尾排到去科学园。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饮水饮到闷，加柠檬、鲜果、薄荷叶就好味又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积极咁考虑入境嘅安排放宽至到零加七啊！立法会商界议员林建峰， 零加七梗系好过三加四啦。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应该尽快去放宽。 港大医学院教授金东彦， 过去三个月个疫情咧系控制得好好嘅，放宽对于社区传播咧危险性系好低嘅啫。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娇钟欣彤。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9月22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卫生署辖下的联合科学委员会上个月就批准是调低两款新冠疫苗的接种年龄门槛，就是去到六个月大的小朋友都可以打的。早前这些小朋友就已经可以打到科兴疫苗了，隔了个几月，前日政府就公布已经收到六个月至到四岁接种幼童版伏必泰的认可申请，就说会交到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嗰度去審核嘅。對於家長或者呢啲小朋友嚟講，究竟幾時有得打伏必泰嘅呢個幼童版呢？你係家長嚟講又點睇？會唔會都增加你哋打針嘅意欲呢？如果多一個選擇嘅話，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請你一位嘉賓，政府專家顧問、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早晨。 早晨， 早晨，劉宇龍教授，你係我見你好似話確診咗喎，你暫時個狀況 OK 嘛，教授？ 冇问题嘅，okay。 我就打咗四针科兴噶啦，咁我今日呢个第四日，咁喺呢度藉呢个机会多谢琴晚好多传媒朋友啦，我谂都接近100个同我问好噶啦。咁点解会即系叫自爆咧？因为琴晚咧我就参加一个有长期病患嘅病童嘅家长分享会，咁就要讲打针啦，要讲打针嘅经验啦，包括打针之后中招啦。咁要解釋俾佢聽，打幾多針都會中招先係正常，因為有啲家長話：咦，打完針中招又點啊？咁就分享咗自己嗰啲經驗。我都同你講咗， okay。 打針嘅目的唔係防止感染，係防止感染之後出現重症嘅機率。咁我自己打咗四針科興，除咗頭一日鬆啲，日半係好攰，咁就取消咗某一啲 Zoom 嘅 meeting。咁跟住第二日嘅下晝已經開始喺網上即係帮手教书啦，咁直到琴日你都知，即系忙到真系翻天覆地，就系因为有一啲新闻要澄清啦，因为网传有一啲虚假嘅信息，咁当然一定要即时将啲虚假消息澄清啦。咁，okay。 所以啲传媒朋友都好辛苦噶，因为琴日佢哋追新闻啊，赶出稿，搞到9点、10点、11点仲喺度做。咁有時我都明白傳媒係要趕時間嘅，咁有時真係會有啲出錯，有少少出錯都難免。咁所以琴日都有啲報紙同我講，點解呢一份英文報好似即係 引述你讲嘅都唔似你讲嘅嘢嘅，咁我先至知道原来嗰份英文稿真系叫误解咗或者 misquote 咗我讲嘅嘢，咁后来都纠正翻噶啦，咁完全冇问题，因为啲报纸朋友都好好嘅，咁佢哋都即时。改翻，咁我睇唔主张扣针嘅呢样第一样嘢吓，呢、這个就系呢个出现个问题吓。 嗯，但我想讲翻先，而家话即系收到政府收到伏必泰嗰个幼童版配方嘅新冠疫苗嘅认可申请，其实系咪话会交去顾问专家委员会嗰度审核？系几时会做啊？系开咗会未？系 嗰、那个其实就唔会系个樽颈嘅，樽颈就系个药厂几时送到你嘅。 嗯， 因为我哋联合科学委员会喺八月一号已经系通过咗两剂疫苗都可以俾到六。个月咁低嘅所谓年纪嘅小朋友打㗎啦，咁应该都检视咗所有嗰啲数据，咁两隻都係打三针，咁就已经係全体同意係安全有效。佢而家讲緊嗰个委员会呢係一个法定框架里面嘅一个程序嚟嘅，咁、那个程序当然有十个同事要去確認啦，咁但係嗰个唔会太难，因为十个同事里变有大部分都是坐在我们不同的疫苗或者是其他的委员会里面都是确认了这个伏必泰是可以用。 Okay. 只要有 paper 来我们就立刻开会立刻通过。 不是顾问专家委员会开会就不是一个樽颈，但是刚才你都提到是不是暂时都未知确实这些疫苗几时可以来到香港，几时可以给一些小朋友打，未知啊这个。 我自己就没有内部消息啦，因为这些都是保密协议要政府和藥廠去商討，咁我自己覺得如果政府出到個新聞稿話十月，咁基本上應該個藥廠就係一個承擔，應該十月就會付貨咁樣，否則政府唔會輕率出呢個新聞稿啦。咁、 okay. 所以大家都要明白，政府言出一定要必行，否則就會失信於民。咁呢個亦係印證咗而家好多即係傳媒朋友又好，或者商界啊、打工仔啊、其他專家不停同政府催促佢哋喺國際通關嗰方面盡快鬆綁，咁其實都係同一個道理嚟嘅，作為一個政府，一定要言出有據啊有序，咁樣先可以做得到嘅嚇。 嗯，呢、這個稍後再問你咧，即係通關嗰方面你點睇？但係我想知而家呢個幼童版嘅伏必泰配方咧，之前八月就已經建議啦，話六個月至到五歲以下嘅小朋友可以打三針伏必泰啦，頭兩針嘅間距就八個星期嘅，跟住第二、第三針之間嗰個間距咧最少三個月嘅。到而家有冇一啲改動，或者睇到多啲數據有啲需要改動嘅即係地方咯？ 冇嘅，呢、這個即係根據我哋手頭有嘅資料，因為藥廠其實你知輝瑞之前係以為將呢個 BB 版咧，或者你叫幼童版減到成年人嘅十分一打兩針就夠保護，但其實唔夠嘅，咁所以年初嗰陣時佢發覺兩針係唔夠保護力，就要加多一針，咁就變咗有保護力，咁所以佢嘅依據就係藥廠嗰、那個。數據要打三針，咁點解要第一針同第二針係俾科興拉長咗？就是、因為大家都記得舊年年中嗰陣時，我哋就發覺當全世界都發覺啦，即係打伏必泰，如果係啲青年人，尤其是男生咧，就有呢個心肌炎個機率係比較大嘅。咁但係因為知道咗之後，我哋將佢拉長咗個間距，咁而藥廠亦明白呢個問題，咁啊，所以將個 BB 版減到十分一，咁呢個風險應該係減到。我覺得啦，應該是接近零的啦，咁、但是這個就不可以隨便改的。咁、相對來說呢，如果你要打兩針先至有一個九成度的保護死亡重症，即變咗打這個伏必泰，你頭嗰兩針要隔八個星期嘛，咁你第二針打完不是即時有保護力的嘛，你要等兩個星期，咁你加加埋埋，咁你都大概知係要十個星期啦。咁科興調翻轉頭，因為頭嗰兩針相距是四個星期，但是第二針都要等兩個星期才有保護力，那你就繼續是六個星期。所以我自己的立場就是你盡快打，不要等，但當然如果你一定要等都沒辦法，那就等咯。但是這個我一定尊重的，所以為什麼我由頭到尾從疫苗開打的時候，我都是覺得有選擇一定是好過沒有選擇的，因為每個人想的都不同的。 Okay. 雖然你就說不要等，但你預計多了這個選擇之後，這個幼童版伏必泰來了香港之後，會不會在這個幼童的年齡層的接種率你估計都會大增呢？還有我見你也都在不同傳媒提到說不建議抽針，可不可以說一下背後的原因呢？ 這樣吧，大增就不會的，我自己覺得，因為你見到其實喺呢個年齡層裏面咧，好多家長都對某一啲事情係有個保留， 制度，咁可能都會揀一個比較傳統啲嘅疫苗去打針咁樣樣。咁當然增加就一定會嘅，咁呢個一定會嘅。咁你都睇到最近打針即係三歲以下嗰個咧，即係本嚟最好嗰個時間就打到1000多針，最近呢一兩日即係打到80多針，我琴日睇翻個數據打到124針。咁但係可能啲家長真係有好多憂慮啦，咁亦有啲不盡不實嘅傳言喺網上散播，咁所以即係我琴日定前日啦，即係雖然有啲即係無奈，我都出嚟要澄清。咁大增就唔會，會要慢慢爬上去。咁我諗即係好千里之行始一步啦，我哋行咗第一步，繼續行落去啦。我覺得去到兩三成之後，有一個比較快速，或者去到冬天有另一個新嘅變種，即係我哋個個都嚇到雲飛魄散，咁又會大增咯嚇。通常人性就係咁樣樣嘅嚇。 OK， 抽針嗰個情況咧，即係譬如原本打咗科興係咪？ 抽針咧就提議啦，因為第一打三針科興，打三針伏必泰都係藥廠嘅數據，咁我哋要尊重呢個數據啦嘛。我都話要有據有據啊嘛嚇。咁另外咧就係我哋本地嘅保護重症嘅數據已經好好噶啦，當然係大啦，尤其是老人家。法國無論你三針伏必泰、三針科興、兩針科興之後一針伏必泰，或者調翻轉頭嚇兩針伏必泰一針科興，其實保護重症死亡係完全冇分別。 嗯， 因為一開始嗰陣時大家都有一個迷思，好執着於呢一個所謂中和抗體，以為可以切斷呢一個感染嘅，根本切斷唔到嘅嚇。咁當然，如果你用即係實驗室裏邊去量度某一啲中和抗體，咁確實你扣一針可能係高啲。咁又如何呢？因為到最後你點樣打法，你打三針四針點樣溝針，你都會再確診。咁我俾個例子你啊，大家都知英國國葬啦，英女王，咁有好多皇室去啦，咁丹麥女王就有去啦，咁唔知你哋有冇睇到新聞稿啦，咁我發覺原來82歲嘅丹麥女王參加完國葬之後翻到去就確診咗新冠，咁原來佢已經係打咗三針噶啦，咁我諗佢國內嗰陣時喺2月已經感染咗，即係佢第二次感染。咁所以打完針最終都會感染，你點樣打都會感染啊！三針四針點樣溝針？但最重要呢、這個82歲嗰個丹麥女王，佢應該經過三針再一次感染，第二次感染應該佢嗰個病徵應該係好輕微。 OK， 呢個先至係走出大流行嘅手段啊，唔係要切斷嗰、那個。 嗯，明白。早前有几名港大专家，包括袁光教授咧，喺文章度，佢提到一点都同打疫苗有关系。佢就话咧，疫情已经缓和，应该逐渐咧开始翻恢复翻复常啦。就话时至今日，仍然未打疫苗嘅市民咧，经过一年几时间，都仍然系对疫苗有犹豫。再俾时间咧，都唔会有太大嘅改变。认为社会应该尊重呢一批市民嘅选择。在復常計劃方面是可以向前邁進的，就不用再等，就說一些未打針的市民可以每日做抗原檢測、啊、等等。你怎麼看這個說法呢？是不是經過這段時間所謂即鼓勵打針或者谷針已經是做到盡的了，或者沒有一些政策再可以令一些不打針的人是推動他去打的呢？如果在復常計劃方面是不是可以暫時是打針的人先行一步呢？ 咁我覺得咧，就嗰個唔係從一個兒科醫生或者一個家長嗰個角度去睇嘅， 專家角度咧嗰種。 即係如果從一個兒科醫生、一個普通嘅家長去睇，咁其實即係俾細路仔打，真係好遲先開始嘅。咁尤其是三歲留下嘅，真係俾咗一個幾月。咁我諗其實我哋仲未努力夠嘅。咁即係當然每個人嘅觀點唔同，好尊重。咁從一個即係照顧咗小朋友都超過40多年嘅醫生，我就覺得呢一、這個Omicron 咧，對呢啲幼童咧，尤其是嚇仲未打針嘅，絕對唔係一個流感嚟嘅。Omicron 絕對唔係一個流感。咁相對嗰啲健健康康嘅成年人啊，跑嚟跑去要做生意啊、揾食嗰啲，咁應該都係又打完三針，甚至乎有啲打咗四針，梗係大概似一個流感。咁所以其實唔能夠一刀切，唔能夠咁黑白咁樣講，咁其實就會混淆咗視聽咯。呢個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咧，大流行真係未結束嘅。咁大家都知道，拜登總統唔好話失言啦嚇。咁佢講完之後，有好多公共衛生嘅官員，包括美國裏邊嘅，包括世衛嘅，包括歐盟嘅，都出嚟講大流行並未結束，我哋仲要嚴陣以待。但係話雖如此，咁但係呢個亦唔會阻慢或者係將你嗰個方向再掉頭嘅，因為國際通關係一個大勢所趨，但所有嗰個做法咧都係應該有序有據嘅。咩叫有序呢？就係有秩序啦，就有 步伐啦，有明確嗰個根據。根據係咩咧？就係、是、本地嗰個情況啦，全球嘅情況啦。我再講講咩叫有序。咁其實出入境講咗先啦，然後先講內部社交距離。 OK。 咁出入境嘅限制咧有叫三面嘅，咁有啲國家已經有三面。嗰三面咧，第一就免檢疫，第二咧就免測試，第三咧就係免呢個疫苗通，即係唔需要打針都可以通關。咁呢一三步點樣走呢？咁當然係免檢疫先啦，咁免檢疫裏面咧又分開幾個小步。咁已經香港已經由乜乜變咗做三加四啦，咁幾時去到零加七又好，零加三又好，到最後就叫零加零。咁當然一定有個秩序啦，有個根據啦，係咪？咁大家都明，第一公共醫療系統唔能夠崩潰，第二就當然嗰個總體嗰個我哋內部嘅風險同埋嗰個幼童啊等等未打針嘅死亡率唔能夠就驟然有太大嘅問題啦。咁免測試一樣嘅啫，你又分幾步咯，又叫核酸，一個叫快測，咁啊落地檢測或者你入到嚟又要檢測幾多日？究竟用核酸啦、快測啦，你去一個指定地點啊，定係自己做？佢嗰個總體嚟講有好多唔同嘅所謂 permutation， 即係你點樣加加埋埋點樣去做先有一個合適嘅做法。全世界都係做緊咧，呢啲唔係一個好即係了不起新鮮嘅事情。咁當然大家都好。唔好話羨慕新加坡啦，咁其實大家都用新加坡或者紐西蘭有個典範，因為佢哋實在做得出色，咁佢哋嘅死亡率啊等等都係好好。咁最後一個免就係免個疫苗通啊，即係你唔需要打針都可以通關。我記得我細路仔嗰陣時，我去親邊度我都要攞我嗰個打呢個天花嗰個疫苗通行證，我先可以通關嘅。咁其實呢啲事情已經喺人類歷史上發生咗好多次，咁我覺得國際通關是大勢所趨，咁至於同內地通關，咁我諗即係等於考試咁樣，我成日都諗下點樣先等到啲市民明白，即係打三針係基本盤，即係等於你讀完三日書先去考試，咁你肥佬嘅機會就減到最低，一你三日都唔讀完就去考試，咁你肥佬嘅機會梗係高啦。如果你一日都唔讀去考，你梗係好高啦。咁而家國內嘅唔好話困局啦，佢要等嘅就係佢啲國民要讀好三日嘅書，咁佢讀。头嗰两日嘅书咧已经接近九成，读第三日嘅书咧，我啱啱早两日 check 到数据，就应该去到六七成到。咁尤其是老人家读第三日书，仲系有一段距离。咁我谂嗰个次序就可能即系香港同国际通关先啦，因为一国两制佢要求下，咁啊梗系我哋有个特色就系要维持我哋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咁对于同国内当然就系当内地能够觉得佢哋啲国民已经读完三日书啦，咁开咗关之后，佢哋都会有序有据咁样去做嘅，一定要将呢个死亡人数减到最低咯。 同、okay. 国际通关系大势所趋，你都提到有序，咁而家由三加四嘅入境检疫呢个限制或安排之下，你觉得下一步系咪可以去到一啲讲法零加七或者零加三，甚至旅游业界提到零加零？你自己觉得现阶段可以做到点咧？ 我想零加七就是最基本的了，咁能不能够几多个星期之后去到零加三，咁呢个政府就会有数据，咁佢会一步步咁样做啦，因为我唔系政府啦，咁第一啦，咁第二当然我有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啦，咁因为要有大局观，咁亦要知道香港系一个国际城市，一定要维持我哋嘅国际竞争力，咁另一方面就要不停同嗰啲家长同佢讲，你小朋友快啲打啦，因为通关在即，咁一通关嗰陣時咧，其他嗰啲我哋有两三年冇感染嘅嘢咧都会嚟㗎啦，咁所以咧口罩喺呢个夏天就冬天一定唔能够摘，我哋要还好多债。啲债系咩咧？过去嗰两三年咧，我哋啲市民啊，尤其是我哋啲小朋友，好多嗰啲流感病毒啊、副流感病毒啊、腺病毒啊、鼻病毒都冇碰过嘅，咁所以一定要戴口罩。千祈唔好喺呢个冬天就要还晒啲债，我哋分开一两年嚟还，慢慢还，唔好急嘅。 OK， 头先提到话有三面嘅，喺外地，譬如免检疫、免检测，跟住先到系免疫苗通行证嗰样嘢。检疫之外，如果喺香港做到免检测啊，得唔得咧？譬如而家搭飞机翻嚟香港之前都要做核酸检测嘅喎，呢啲安排需唔需要咧？翻到嚟香港喺机场要做快测，要做核酸检测，亦都如果喺免呢一个嘅酒店检疫之下，需唔需要喺机场一路等到嗰啲核酸嘅结果系阴性，先俾佢哋翻屋企咧？等等呢啲安排，你自己觉得喺个检测方面嘅安排应该要点做咧？ 其實係執行嗰方面嗰、那個程序有冇問題咯？如果執行係可以好暢順，當然可以做啦。因為核酸就係要比較準啦，叫準個快測。但係如果你係執行係會產生好多後續嘅混亂，咁啊當然唔好做啦。嚇，呢個係一種平常心、平常人嘅諗法。因為我自己中招嗰一日咧，我做咗三次核三次快速先至係約兩條線，咁所以我完全知道快測其實一開始嗰陣時係可以真係打陽打陰性嘅嚇，咁真係用心喉推液，然後篤落去先至見到兩條線。咁我哋平常心啦，咁我哋全港市民上下一心，大家唔好互相指責，唔好互相推諉，做好呢件事，等香港走出呢個大疫症。等全世界可以一齊享用疫症之前某一個程度嘅生活，但係唔會翻轉頭嘅，一定同COVID 之前嘅世界係頗唔同嘅啦。 OK， 好，唔該曬劉宇龍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先。劉宇龍教授咧係政府專家顧問、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頭先提到其中一樣就係話，政府早前公布咧已經收到六個月至到四歲接種幼童版伏必泰嘅認可申請。作為家長嚟講，會唔會都預期短期內可以打呢一隻針咧？點睇？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联储局一如预期，再次加息0.75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3厘至3.25厘。根据点阵图的预测中位数，委员预计今年内仍然会再加息1.25厘。市场解读为联储局可能持续大幅加息。主席鲍威尔表示，委員認為有必要將政策利率提高至限制性水平，加息幅度取決於未來數據，將會逐次會議決定，但適宜在某個時間減慢加息速度，以檢視加息的影響。他又說，經濟要實現軟著陸非常有挑戰，降低通脹肯定要付出代價。美股在聯儲局議息結果公布之後表現反覆，三大指數在美市急挫，全日跌1.7%或以上。道瓊斯指數收市報30,183點，創超過三個月的新低，跌522點。大埔發生交通意外，一個的士司機死亡。昨晚接近9點，一架的士沿寶雅路往大埔公路大窩段方向行駛，當駛至寶雅路和太和路交界的時候，據報撞向一架停在交通燈前的私家車。51歲的士司機被發現在車內暈倒，他沒有表面傷痕，送院救治，其後證實死亡。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雖然俄羅斯總統普京聲稱會使用一切手段來到保護領土，但他不相信俄羅斯會使用核武，亦都不相信世界會容許他使用這些武器，強調不能夠在普京的威脅之下屈服。澤連斯基接受德國傳媒訪問的時候說，普京下令局部動員是因為俄軍士氣低落，他需要幾百萬人的部隊，但發現很多派到烏克蘭的士兵逃跑。澤連斯基又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第一日開始，普京就已經輸了這場戰爭，沒有人會原諒他，而即將在俄佔地區舉行的兼並公投是假公投，烏克蘭90%州份不會承認結果，烏軍會繼續戰鬥並解放領土。俄羅斯總統普京因應俄烏戰事簽署局部動員令，徵召預備役人員之後，首都莫斯科等多個城市都有反戰示威，有人權組織估計全國超過1300人被捕。莫斯科檢察部門警告，號召未經批准的示威或者參與這些示威，最高可被判監15年。另外，在普京發表講話之後，有俄羅斯人擔心不能夠離境，選擇購買機票離開，預訂機票的人數激增，機票價格亦都飆升。資料顯示，星期三從莫斯科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和阿美尼亞埃里溫的直飛航班受慶。報道說，由莫斯科前往伊斯坦布爾或者迪拜的單程經濟客位機票，票價高達超過71,000港元。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27，瑞士法郎0.969，加元1.35，人民币7.05，英镑对美元1.124，欧元对美元0.982，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27,075点，跌23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2.49美元，卖出1,662.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一宗交通意外同埋坏车都清理好噶，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泰安楼噶。咁由于交通意外影响，咁所以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咁重复多次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泰安楼啦。咁亦都影响到东隧嘅九龙入口咧，仍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而家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咁另外咧，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曼克顿花园对出个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曼克顿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中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去循道中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头先讲咗啦，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陈洁明。虽然中秋已经过了，但是都要小心秋老虎，即是讲紧秋天期间的酷热天气。最紧要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不舒服的话就要即刻休息和求助啦。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几十年都未做过正行的阿文，经历了自己的转变，感觉是怎 样？当我想转回做正行的时候，其实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很感触，亲情没了，钱找了去了哪里呢？最主要就是阿爸阿妈跟我说了一句，阿仔想清楚，是继续走下去啊，定是重新做人。 想听更多他的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政府咧就话已经收到咧系俾六个月至到四岁大嘅小朋友打嘅呢个幼童版伏必泰嘅认可申请，咁就会将会交到咧新冠疫苗顾问委员会嗰度咧系做审核嘅。不过究竟几时啲疫苗会嚟到香港咧，真系可以俾一啲家长去选择系帮小朋友打咧？暂时都有未有进一步嘅资料嘅。政府发言人咧就话啦，本港咧提供嘅两款疫苗咧都能够安全有效咁减低因为感染新冠而導致的重症和死亡風險，呼籲家長就不要遲疑，盡早安排仔女打針的。有關這個的幼童版伏必泰的配方的詳情，請一位嘉賓跟我們談談。電話旁邊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蕭生你好。 早晨崔俊明，怎麼看現在政府說收到這個幼童版伏必泰的認可申請，接下來就會再在顧問委專家委員會那裡做審核，整個進展你了解是怎樣的？怎麼看這個的最新發展呢？ 是據我們所知，因為如果說到去藥廠去申請，要等專家委員會，當然專家委員會其實都贊成應該都贊成引入這個叫嬰幼兒版。嬰幼兒版的意思即是六個月大至四歲那些伏必泰疫苗啦。咁第一佢就唔可以用大人嗰啲疫苗，好似五至十一歲咁樣係抽啲疫苗出嚟。第二樣嘢咧，就係因為事實上，如果睇翻政府個數據咧，三歲以下嗰啲咧打第一針咧，係講緊都係得1% 嘅。咁即係換之咧，就大部分嘅嬰幼兒咧都未接種嘅嚇。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漏洞。其實呢個唔係漏洞嘅，就係好大嘅原因，點解政府要引入嬰幼兒版嘅嚇？ 嗯，你估計如果引入咗呢個嬰幼兒版或者叫做幼童版嘅伏必泰，對於增加六個月至到五歲之間呢一啲嘅小朋友嘅接種率，係可以幫到幾多咧？會唔會都個意欲會多咗咧？你自己評估係點？ 是我哋學會都覺得咧，一定要引入呢、這個即係幼兒版啦。因為點解咧？而家現時如果家長唔俾嗰啲即係咁細個去打嘅，其中有幾個原因嘅。即係第一就佢完全係唔相信疫苗啦，呢啲我哋叫反疫苗嘅家長咧，完全都唔會俾啦。即係你俾伏必泰佢啊，加多伏必泰佢都唔會考慮。另外一樣嘢就佢可能唔信任政府啦，咁即係佢政府叫佢哋做乜，佢哋都唔做啦。咁另外咧就係佢唔信即係國產嘅貨嘅疫苗啦，佢要用外國。嗱呢班相信外國嗰個疫苗咧，咁我相信引入呢個幼兒版咧就有幫助嘅。咁同埋你多個選擇咧，其實都好啲嘅，因為事實上有啲家長都覺得即係伏必泰個有效率啊，或者個中和抗體嘅水平係會高啲。咁而事實上係真嘅，因為佢哋個數據啦。在外國的文獻啦，即係佢哋都臨床研究啊，啲數據都比較透明啲啦。咁同埋佢哋個即係產生中和抗體嘅水平都高嘅，啊，比呢個科興。咁所以都會吸引一啲即係想用外國貨啊，或者想高啲有效率嘅家長咧，都俾佢哋細路仔打嘅。咁當然啦，有啲家長又怕副作用啊，驚啲細路仔。但係我相信而家都唔會啦，因為其實啲資訊已經排山倒海，日日都差唔多都收到好多呢啲資訊。咁呢個時候反而唔係呢啲資訊唔夠，係反而就係話盡快引入多一個選擇，俾有啲即係相信外國嘅疫苗嘅家長可以盡快俾有啲仔女接種。 我見到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關日華醫生咧就提到一點，佢就話咧一啲嘅幼童接種咧至少要相隔八個禮拜先可以接種第二針嘅伏必泰嘅，去到第三針。去到又要再隔多三個月之後咧，先至再打第三針嘅咁。咁就如果家長要等到十月先至有得打針啦，去舉個例，你要再等多兩個月先至可以打第二針，就話個做法唔係好化算。你同唔同意有呢一啲家長嘅諗法，或者所謂唔化算，因為中間要隔一段時間先至打到針啦？呢、這個嘅説法咧， 我同意嘅，因為點解咧？你越去到後越隔得遠咧，你就流感高峰期又嚟啦，啊，即係又要接種流感針嚇，咁就。其實個意思即係話有機會可能呢啲細路仔即係除咗要擔心新冠肺炎之外，正係流感嘅夾擊。其實喺外國咧，呢啲嬰幼兒版咧係點打法嘅咧？就當然啦，第一針咧就係我哋第一針打三個禮拜之後咧就會打第二針，另外三個月之後先第三針。咁人哋叫係零三十一啦，即係零個星期，然後第三個星期再打第二針，十一個星期打第三針。其實佢哋係快啲嘅，咁我就唔知道香港嘅專家委員會會唔會第一同第二針可以加快， 令到嗰啲幼童咧可以盡快接種嚇，咁令到佢個保護可以盡快得到啦。 嗯，但本身呢一個間距係參考咗其他地方嘅數據嘅嘛，係嘛？香港有 嗱，就其實係伏必泰嘅研究咧，即係科學研究咧，就係、是第一同第二針咧，就係相距三個禮拜嘅啫，好短嘅嚇，因為佢哋。當然啦，佢哋唔擔心呢個心肌炎，因為事實上心肌炎多數係青少年方面比較多啲嘅，呢個係事實。第三針咧就隔11個禮拜嘅，隔第二個即係第一針嘅十一個禮拜。咁所以嘅意思咧，即係話佢哋會快少啲嘅。咁所以香港其實都值得參考呢個叫031個禮拜嘅打法嚇，就會快好多嚇。 嗯，另外呢、這、一個嬰幼兒版嘅呢個伏必泰，咁啊頭先同阿劉宇龍教授傾咧，佢都話唔建議係溝針嘅。你自己又點睇？或者其他地方有冇啲數據係話呢個年齡層打伏必泰，佢哋有冇一啲溝針嘅情況啊？個效果又點樣嘅？ 嗱，呢個六個月至四歲咧，其實真係冇乜。即係溝針嘅個案嘅嚇，咁即係咁當然啦。你話我第一針打咗科興，可唔可以轉去打伏必泰咧？嚇、 嗯， 咁、其實喺啲其他年齡群組咧係有呢啲個案嘅。咁、而事實上溝針唔係話有咩副作用，因為根本溝針咧，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佢會唔會真係得到一個中和抗體水平會高啲啊？咁呢個先係值得溝，或者真係嗰啲家長覺得咦，好似伏必泰有供應咯，不如我轉去伏必泰，希望嗰個抗體水平高啊。咁其實我覺得就睇翻以往嗰個研究啦，即係我講即係大啲嘅年齡群組啦嚇。咁其實溝針個副作用係唔需要擔心嘅嚇， okay. 反而佢個好處就多啦。因為好處嘅意思咧，即係話即係抗體水平高啲啦嚇。咁同埋佢哋而家因為嗰陣時冇得揀啊嘛，佢又要打科興啊嘛。咁而家有得揀。其實我覺得溝針都可以嘅嚇，咁就未必話太差，因為咁多年群組啦，以往嘅臨床加埋臨床研究咧，其實溝針反而個好處多好多嚇。 所以喺你嘅睇法就係暫時雖然冇一啲外地嘅好詳細嘅數據參考，但你覺得係可以接受嘅溝針 可以接受嘅，因為一定唔會話會個副作用出現多咗啊嚇，反而係嗰、那個即係、就是、中和抗體水平係會高啲，因為事實上伏必泰。个数据又好，或者临床研究咧系充足嘅吓。 嗯嗯。嗱，而家话呢个幼童嘅配方咧，系咪即系话唔需要做任何嘅稀释噶？即系需唔需要仲喺一啲譬如指定嘅儿童疫苗接种中心嗰度去接种咧？如果唔系嘅话，就可以可能多啲点去接种噶啦嘛？你自己点睇嘅？呢个 系嗱，其实就算我哋而家五至十一岁话攞大人嘅版本嚟，记住佢系依然本身亦都要用呢啲盐水稀释嘅。只不過五至十一歲就抽三分一嘅份量咁解啫，嚇咁所以而家嘅六個月至四歲嘅幼兒版咧，同樣地本身佢都要用鹽水去稀釋，嚇咁就抽0.2毫升咧係去接種嘅，嚇肌肉注射嘅，嚇。 嗯，咁所以都應該要喺啲特定嘅中心去做，係咪咧？ 係嘅，嚇，因為其實雖然你話。都係本身都要稀釋啦，咁其實都要特定嘅中心去做得，但就冇咁複雜，即係你唔會用大人嗰個劑型去我哋叫做非適應症嘅用途啦嚇。咁但係同埋我哋都贊成，即係六至四歲嗰個幼兒版係而家購買，但係五至十一歲其實都有一啲嘅兒童版嘅，但係兒童版我覺得而家暫時唔需要啦，因為其實你用緊大人嚟攞三分一咧，其實我覺得。一來可以用咗大人嗰啲，可能用剩嗰啲疫苗啦、 嗯。 二來而家都慣咗咯，咁所以都唔需要引入五至十一歲嘅劑型嗰個疫苗噶啦。嚇、 嗯，但據你所了解，呢個五至十一歲劑型嗰個伏必泰疫苗係有冇傾緊話嚟香港？ 嗱，聽講我哋話兩種都想引入，咁但係最多呼聲咁當然係六個月至四歲啦，因為都冇得揀，係咪？咁、 嗯、 但係五至十一歲，因為我哋用緊大人個非適應症治療。咁、啊、或者英文叫 off-label use， 咁所以我覺得未必需要啦，因為其實咁樣可能會增加咗個混淆即係當然你嗰啲接種中心要識得分五至十一歲，或五至十一歲六個月，或四歲接分嚇。咁、 嗯、 但係我覺得佢個好處就係話，如果大人嗰啲仲有啲針症咧，其實喺呢個時候都可以用埋佢，咁就可以唔需要浪費啦。 OK， 整體嚟講，你覺得而家研究 Omicron 第二代疫苗嗰個進度，你有冇了解到個情況係點？係咪都可能係今年內係有望係可以生產到 啊？其實喺美國同歐洲，特別係英國咧，其實佢哋已經開始購買噶啦、 嗯， 生產量佢哋預咗嘅。咁就其實香港而家討論緊係引入第二代即係、就是、Omicron。我相信佢會買即係、就是、原始劑型再加 BA.4.5 啦嚇，呢、這個 Omicron。 嘅兩個豬型。咁就最快我諗多數都會係喺出年嘅年嘅第一季啦。咁頭先睇到即係幼兒版幾時咧？即係雖然有人講就話十月，咁但係據我哋所知咧，佢哋啊 BeyondTech 啊，即係伏必泰個公司咧，其實佢哋都係商討緊個運個嗰個日子啊，相信十月都未必得，我相信嚇。就最快我諗都係十一月到啦嚇。 十月都未必得，可能對於香港嚟講就過咗最嚴峻嘅啱啱呢一波嘅疫情咯，係咪？ 如果而家係睇到啲數字感染數字跌緊咧，其實都唔緊要嘅，咁即係始終都要政府盡快。即係簽約啦，第一，第二就話佢哋而家係商討緊個運送嘅嚇，仲未決定係咪十月。咁當然啦，如果佢加快，咁我哋唔知嘅嚇。咁但係點都好啦，其實越快越好嘅，因為其實你都睇到啦，而家最嚴峻就即係啱啱差唔多就過咗啦。咁佢其實最擔心係嗰啲嬰幼，而家暫時都即係未接種咁個量未接種多嚇。 OK， 好啊，唔该晒崔俊明，同你倾到呢度先。崔俊明咧，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嚟噶，你点睇呢一个婴幼儿版或者叫做幼童配方嘅呢个伏必泰咧？你点睇1872311？会唔会系家长都对呢一个嘅疫苗系等紧嘅咧？咁讲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近日有啲嘅討論喺一啲入境檢疫嘅安排方面，而家就係3+4，即係3日嘅酒店檢疫，再加4日嘅醫學監察嘅咁。特首李家超早前就話咧，當局正積極研究可以有啲乜嘢嘅調整空間。見到城大媒體及傳播係有一個嘅調查，都訪問到過千名市民，就話30%人支持取消酒店強制檢疫啦，亦都比較到0+7。即係唔需要酒店檢疫，淨係7日嘅居家醫學監察，再加同埋3+4兩個方案，就話近60%嘅受訪者支持0+7等等，有唔同嘅調查做到一啲嘅比較唔同嘅方案啦。旅遊業界又點睇呢一啲嘅入境嘅檢疫措施咧？呢啲嘅限制嘅情況咧？咁早前變咗做3+4之後，其實喺旅客方面又有冇多到咧？咁？讲下你嘅睇法，会唔会你都系旅游业界咧？咁电话旁边又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姚柏良。头先提到特首李家超讲嗰个状况啦，积极研究有啲咩调整空间，喺一啲机场抵港人士嘅措施啊等等咁啦。咁呢段时间都好多唔同嘅方案系提咗出嚟啊。咁你哋有啲咩期望啊？作为旅游业界嚟讲？ 作為旅遊業界好，其實作為整體香港經濟好咧，其實大家都希望就係盡快係實施到零酒店檢疫啦。咁但係即係我哋認為咧，其實都係即係可以能夠實施，如果十月份可以能夠實施到0+3，作為一個過渡緩衝嘅一個過渡期，然之後咧11月可以能夠實現到0+0咧，呢個係會較為理想嘅。其實大家知道其實而家我哋實施咗3+4之後咧，8月12日實施咗之後咧，其實整體嚟講，即係訪港旅客嘅數字咧，其實如果你話整體嗰個比例嚟講，係從個數字上嚟講係上升咗20%+嘅。但係個基數非常之低，而且扣除我哋係本港嘅一啲即係居民同埋一啲嘅過境嘅旅客，其實實質嘅商務客或者純觀光客可能。每日講緊得200-300人嘅啫。 嗯，所以你頭先提到咧，你話十月就去到0+3就一個過渡，跟住之後就0+0啊嘛，係咪咁嘅意思？即係冇唔需要0+7啦，0+7都唔，你哋完全唔覺得唔需要呢一個短暫嘅階段都唔需要做啦，係咪？ 嗱，其實咧，即係大家要明白，而家你就算行0+7都好咧，同0+3其實分別唔係太大嘅啫。嗱，所以0+3咧，你入境嗰日咧係當零噶嘛，跟住1、2、3，其實等於係你頭尾係4日噶啦。咁再加上咧，如果我哋按照你如果入境都去到機場有個核酸檢測，然之後隔日再嚟個核酸檢測，中間嗰兩日亦都做個快測，其實我覺得應該係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大部分嘅都係可以堵截到噶啦。咁而且咧，而家目前嚟講，我哋其實係追落後，好認同政府所講，即係我哋係要有序有據去放寬入境檢疫。但系我覺得都要加翻一個係要有效率。咁目前大家睇到其實各行各業咧都係好有個迫切性嘅。咁我哋如果係十月份可以做一個即係過渡緩衝嚇，十月係做一個0+3，然之後又有時間俾你睇呢啲數據，亦都係體驗一下0+3 有冇咩即係引起咁樣有冇啲咩問題？我相信呢個係即係都較為穩妥嘅做法啦。 嗯，零加三嘅好處係啲咩咧？外來嘅旅客有仲有三日可能係拿住個黃碼唔能夠入去某一啲處所，包括食肆等等，有幾大吸引力咧？對於旅客 嗱，其實嗱冇錯啦，阿蕭立文你講得啱，即係其實如果零加七更加冇吸引力添啊，零加三咧有少少好處就係、是、即係起碼嗰、那個商務客嗰度咧，即係嚟嘅意欲會再大啲。但係講緊零加三咧，其實都係有需要去調整嘅。而家現時嗱，而家大家討論緊嘅咧，係個皇馬嗰個措施咧係不變噶。但我覺得皇馬嗰個具體嘅措施咧，仍然有調整嘅空間嘅。譬如你持皇馬嘅人，你可以翻工翻學，但係點解唔可以去參觀博物館咧？點解唔去出席展覽會咧？點解唔可以入到落場咧？其實呢個都係唔使除口罩嘅活動嚟嘅，亦都係。即係同你翻工翻學冇乜分別嘅，所以我覺得皇馬嘅措施咧都係有啲調整嘅空間嘅。我認為咧，即係當然喺海外嗰個核酸檢測咧，亦都係真係要盡快要調整嘅，因為嗰個係進入一個好大嘅樽頸。咁如果有一個月嘅緩衝期咧，第一我哋機場入境嗰度咧有足夠嘅時間去做好準備，亦都可以俾檢疫酒店咧有個轉身嘅機會啦。其實講真，你而家檢疫酒店咧，我諗如果行零加七咧，首當其衝一定係嗰六幾間酒店。咁、政府嘅合約係同佢哋去到十月底嘅，咁如果呢段期間即係俾佢哋做一個過渡嘅緩衝，亦都係可以轉身做翻普通酒店，呢、這個亦都係一個較為合理嘅去做翻一個迎客嘅準備啦。其實業界我哋恢復業務咧，即係我哋唔係淨係睇話出境定入境嘅問題，而係整體嚟講，整個業界都係要有清晰嘅一個時間表同埋路線圖咧。咁先俾到我哋可以提早做準備咧，好重要嘅。 嗯，你覺得所謂零加三其實即係做一個過渡啦。頭先你話最主要係咪令到一啲都係本地嘅人士會出外旅遊，然後翻到嚟之後嗰啲嘅限制係冇咁大，主要係吸引多咗呢啲客咧，係咪？ 其實嗱，第一啦，我哋大家都仲係好注重，希望能夠一路一有打疫苗嗰度咧，希望能夠仲有盡量係俾啲時間，再希望佢盡快能夠追趕啦。另外嚟講咧，我諗各行各業，包括我哋就做旅遊款待呢方面嚟講咧，都要啲時間去準備迎客嘅。咁、我哋如果你話一下子去到零加零咧，當然即係能夠做到嘅話，各方面都能夠配合得到嘅話，當然我哋旅遊業界絕對係唔會反對啦嚇。但係我覺得如果從一個即係務實有序有據嘅角度嚟睇咧，即係如果我哋十月份可以做到零加三，然之後十一月可以做到零加零，做咗亦都係對於全世界嚟講係俾到一個好清晰嘅信息，俾到一個好清晰嘅時間表俾到我哋，咁樣會對大家去整體嘅部署係會好好多咯。 如果真係去到放寬啦，頭先去到零加三或者零加零都好啦，咁呢個都涉及到航班嘅配合嘅。有冇留意到呢一個嘅問題係咪配合到咧？或者好似我見到唔同嘅報道嘅，提到話喺一啲航空業界嘅人手上面有一啲限制，導致到啲航班都唔係話升就可以升到嘅咁。你有冇留意呢個情況？ 其實航班嘅恢復咧，即係以我哋本地航空公司嚟講咧，都係需要一個逐步去提升佢個運力嘅。咁所以正正就話點解有個緩衝期啦？其實而家如果就算你實施零加七好，零加三都好啦，其實我諗短期即係。我都相信唔會話一下子好快脆可以能夠將啲航班可以提升。咁你國泰啦，亦都有選有佢有個計劃，希望年底前去提升到一個一定嘅客運量嘅一個比例啦。但係你睇到其實如果我哋即係如果十月做一個緩衝期嘅咧，一個月之內即係大家即時要出門嘅，我相信唔會話一下子快得咁緊要。咁入境大家知道，如果仲係有零加三或者零加七都好啦，入境嗰方面嚟講咧，亦都唔會有一個好大嘅即係爆炸性嘅入境嘅。咁如果有個咁嘅緩衝期咧，正正就係可以俾到即係方方面面可以有足夠嘅時間做一個準備咯。 但係頭先你講嘅嘢其實息息相關，即係啲人係咪一次過會即係出外旅遊啊，或者嚟？是因應你航班嘅即係有幾多啦咁，而航班有幾多亦都因應你嗰、那個即係人手嘅問題啦。頭先提到航班有幾多亦都影響個價錢，可能啲機票會貴咗，亦都影響啲人會唔會因為個機票貴咗而出外旅遊，所有嘢都息息相關嘅。 冇錯，一系列都係成個即係一條鏈嚟嘅，可以講話。 係咯，即係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你個運力係未能夠提升到，就自然你旅遊業界咪難以恢復，啲人想出去旅遊都旅遊唔到，就算你放寬咗呢一啲嘅檢疫日數。有啲措施， 其實你大家睇到留意到身邊的朋友都好啦，即係大家都係希望可以喺第四季或者甚至聖誕節呢段期間，希望能夠出門會比較多嘅。即係你話即時十月份一轉零加七或者零加三嘅時候，即刻可以出去嘅話咧，我諗即係都要視乎嗰個航班嗰個供應同埋嗰個即係大家仲有冇假期咧，仲有冇即係有冇呢方面嘅其他嘅顧慮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嘅考慮啦。但我相信就係話，即係如果有個十月入咗一個過渡期咧，咁樣會一切都會會比較smooth 啲咯。 Okay. 你自己點分析嘅？即係點解會呢啲航班升唔到可以快啲復常嘅情況咧？同其他地方復常得比較快，而香港復常得比較慢，有啲咁嘅論調，有冇關係咧？咁樣扯咗一啲人手喺外地？ 其實本身即係我哋都知道航空業界本身之前都有好大量嘅人才流失啦，你要重新去吸引翻尤其係啲外航去飛翻香港咧，佢真係要好清晰睇到香港嘅一個即係對外復常通關嘅一個時間表路線圖。如果睇唔到嘅話咧，我相信佢唔會短暫唔會咁快去考慮恢復香港嘅航線嘅。所以目前嚟講，我哋主要靠本地航空公司去逐步提升個運力，去增加啲航班。喺咁嘅狀態之下咧，即係事實上係要時間先去慢慢去追趕嘅。咁如果我哋一下子你話實施零加七，咁大家會以為好多人會即刻出去旅行。我相信大家會好想快啲出去旅行，但係都要啲時間計劃噶嘛。咁而且翻嚟嘅時候，咁、 okay. 去海外做核酸啊，或者佢響海外如果不幸確診啊，亦都有好多嘅憂慮，所以呢啲一系列嘅防疫措施咧， okay. 政府需要盡快去釐清啦。 唔該曬，葉柏蘭同你傾到呢度。 當局已經係連續三次加息0.75厘，緊縮嘅力度係上世紀80年代初期時任主席福爾克重錘抗擊通脹以嚟嘅最進取。咁喺議息結果公布之後，美股道指都順即倒跌。聯儲局議息後發聲明，提到最新的指標顯示開支和生產溫和，但是近幾個月的職位增長穩健，失業維持低水平，通脹持續徘徊在高位，反映疫情導致到供應失衡，食品和能源價格漲升，以及整體的物價上升壓力增強。信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新一期綠置居將會在下星期四開始接受申請，三個新屋苑包括油塘的高宏苑、粉嶺青桃苑、馬鞍山錦柏苑，合共提供4693伙，以市價41折推售，價錢由75萬去到210萬不等。當中以錦柏苑入場費最低，合資格的準買家只需要俾大約37500元的首期就有望上車。房委会将会在第四季搞珠，明年第一季邀请合资格申请者拣楼。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早前曾经批评本港的防疫政策僵化，令到香港失去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而昨日该机构就再度指内地推行清零防疫政策，香港的措施亦都僵化，摧毁了自身航空发展，认为香港已经失去全球枢纽的地位，将来亦都难以重夺这个地位，因为已经被其他的对手占据，促请港府正视航空复常的大环境。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港府短期内会公布放宽3+4，即是3日检疫酒店同4日医学监测的检疫限制。不过航空业复常或者会有暗涌。明报获得一份国泰航空的内部文件，显示今年第三季机师的人数比2019年12月减少900名，去到2412人，减幅大约是 27%。其中较有经验的机师长流失超过40%。国泰机师工会代表说，机师离职潮仍然持续，形容平均每日都有2名机师离职。另外，空中服务员人数亦都大减。国泰未有否认人员流失问题，重申已经启动全面招聘计划，承认重建航班运力需要一定时间。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今年一至到七月接获电话骗案近1000宗，比起去年同期大增60%。当中假冒卫生署职员的骗案不断出现，骗徒往往是借助疫情来到作为借口行骗，更加是将来电显示的号码伪装为卫生署疫苗接种计划的查询电话。警方在过去一个月展开大型执法行动，拘捕173人，当中年纪最小的是负责向受害人收款的13岁男子。 損失最多的受害人就是40歲女子，她遭到假冒中聯辦官員的騙徒指控，涉嫌發布疫苗假資訊，被騙財高達6500萬。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昨日宣布，今日起新增特定高峰日子門票，變相在最繁忙的特定日子或者季節會加價。12至64歲的人士票價是759元，小童569元，較現有的特定日子分別貴60元和45元，加幅是 8.6%。 首個特定高峰日子在今年的聖誕期間。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公屋落成量不敷需求，過渡房屋成為了短期的止痛劑，但是每興建一間過渡房屋，政府平均就需要撥款50多萬，只是比一個公屋單位建築的成本略低，部分過渡房屋租約期短，居民住不夠兩年就要搬出，難言是理想。政府優化過渡房屋的政策，除了求量，亦都要控制成本，務求實而不華。明報社評。 商報的時評說，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出席一項活動的時候表示，香港絕對有能力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擔當重要角色，又指出香港五大金融優勢可以助力推動大灣區建設。時評說，當中金融發展是重要一環，亦都是香港王牌之一，亦都能夠助力本港自身拓闊整體的發展空間，令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加穩固。商報時評。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講到，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連串行動，包括動員300,000後備軍，並且揚言不惜動用核武回應西方的核敲詐，令到戰事有升級風險。社論說，目前推斷戰事出現風險言之尚早，不排除普京是以進為退，營造冬季大決戰的氛圍，迫使面臨著經濟衰退的歐盟進行外交斡旋，為結束戰事穩下台階。《星島日報》社論。 信報社評說，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宣布即日起進行局部軍事動員，又不排除會使用核武保護領土完整。社評說，核武是終極殺著，上世紀美蘇冷戰之所以並沒有兵戎相見，正正因為雙方都忌憚相互毀滅。如果普京真的率先使用核武並沒有贏家，差別的只是在於誰輸得更慘。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路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湾仔方向右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干诺道中，近住爱丁堡广场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太古城。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白石窝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碧屋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都系车多，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喺新界方面，屯门嘅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浩运街一段挤塞，车龙咧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就排到去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开。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对开。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屋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就是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屋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这纪念，以前希望，以前可好的纪念，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信念，用我心路来言见未来，言见那每一天，寻望这地长跑尽全力领先， 2022年九月二十二日，新增5687宗确诊，多九名患者离世。 首七个月电话骗案较去年同期增加六成，其中213宗涉及假冒卫生署。 高风险群组接种猴痘疫苗计划将于10月5日起展开。 普京下令局部军事动员，拜登指俄国出兵为联合国宪章。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各行各业，包括刚才提到的旅游业界复常等等，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在而家嘅疫情之下，各类嘅复常方案近日都有讨论到，包括一啲入境检疫方面嘅方案，点样可以放宽呢？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另外早前咧喺灣仔區議會咧都討論到一啲嘅項目，包括就係有80多年歷史嘅法定古蹟景賢里，咁啊早前就係有計劃將佢活化咧為養生殿，就會用嚟推廣普洱茶啦同埋中醫藥。咁啊活化工程咧就會2025年展開嘅，喺灣仔區議會有討論到，咁啊議員都有關注嘅。區議員方面，仲有就係喺南華體育會咧，早前都有向城規會申請啊，就係會興建電競中心、電子競技。咁就早前喺灣仔區議會亦都討論到啦，有進行到相關嘅簡介會。區議員都關心到唔同嘅問題，包括交通等等嘅情況嘅。稍後我哋都會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有灣仔區議會主席黃宏泰，早晨。 诶，早晨啊，大家好。 早晨，黄孟泰。呢、這、一个先讲景贤里先，法定古迹景贤里。其实之前两次已经纳入过呢个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噶啦，咁啊流标啦，去到第三次，今次入咗去呢个计划就系获批系活化，就系、是、做呢个叫做养生殿。头先提到话做推广中医药啦、普洱茶文化等等啦，咁点睇而家呢一个嘅用途咧？区议会方面嘅议员嘅意见又点咧？ 嗱，其實景賢里咧，我記得我啱啱做區議員2004年已經開始講緊呢個古物點樣去處理啊，或者保留噶啦。 嗯， 咁我拉拉續續咧，其實到而家已經10多20年。咁其實好多即係先講呢個古物咧，其實我哋大家都覺得佢係活化或者應該早前發展局抌咗咁多錢，其實係要好好利用嘅。 各議員嘅睇法係點咧？即係好好利用之餘，而家嘅用途又點睇咧？ 嗱，而家咧呢個用途咧，因為佢就只係話普洱茶、養生殿有啲唔同嘅睇法嘅。有因為佢始終之前就係政府佢哋裏邊清咗啦，咁佢嚟到區議會，只不過係希望我哋再聽多啲意見啊，並不存在話要批准或者否決。但係有唔同嘅議員提出唔同關注啦，譬如我哋有議員提出去中藥嗰度會唔會即係第時佢有啲話要種中藥啊嗰啲咁樣，會唔會同我法規有抵觸啊？有啲議員咧就話提出會唔會譬如佢而家呢個有啲譬如佢呢個舉辦嗰、那個中標嘅集團背後嗰個機構啊，存唔存在利益衝突啊？因為而家你要知道，而家政府咧去批呢個項目咧，佢係要再抌多，如果冇記錯，抌多1多2億，再投嗰幾年咧，每年係有個虧損嘅擔保俾佢哋嘅。咁呢啲係涉及用公帑啦，咁變咗咧。我哋亦都有好多人亦都關注到咧，第時嗰個公眾參與度，因為佢裏面提到有啲又話私房菜啊， 有啲又要啊導賞團啊，即係我哋個人提出，希望第時如果中標嗰位團體咧，真係要做呢個項目咧、 嗯， 就希望可以增加即係參與嘅人數，就唔好即係我提出就唔好係一個小眾嘅玩意。你話茶啊、普洱茶啊，咁我都提出過，點解淨係局限普洱茶咧？其實茶你話有藥用嘅。其實都唔係普洱茶嘅，其他茶都係㗎，係咪啊？咁同埋咧，即係最主要就係咧，你受益嘅人數咧一定要多。佢自己提份文件提咧就27,700嘅。咁啊、但係我哋即係有啲睇到個項目裏面，佢哋講嘅裏面咧，主要人多嗰度話導賞團啊，或者有其他公眾參與，但係有個別項目咧，你話私房菜啊嗰啲咧，使用嘅人數就會好少。咁佢亦都提到咧，可能我竟然你第時會引入一啲網上銷售啊產品嗰啲咁嘅嘢，但係畢竟呢個項目係要俾啲非牟利團體去做嘅。咁、當其時謝偉俊議員亦都提到啊，會唔會有啲利益衝突嘅問題存在？咁、等等啦。咁我個人咧，我都係當區議員，我亦都個人我都擔心到周邊嘅交通啊，如果人嘅多，係會唔會控制得到啊？咁樣所以呢啲佢哋都啊都反映翻俾發展局嗰邊。去一併再考慮呢啲所有嘅問題。 嗯嗯，頭先講咗好多點啦，交通嘅問題啦，佢哋成個持續營運道嘅問題啦、或者佢哋本身活化之後搞嘅一啲活動嘅情況咧，但我想知成個社區街坊自己對呢一個，其實佢嗰個用途叫做健康生活地標及學習中心，就係、會推廣普洱茶啊，頭先中醫藥啊，頭先提到呢啲啊，街坊其實點睇嘅咧？ 其實街坊即係未有一個。好全面嘅諮詢街坊，不過我接觸嘅街坊咧，就希望即係佢哋就好簡單嘅，即係希望呢個建築物嘅古有特色嘅建築物，早前亦都抌咗咁多錢整咗佢，就希望可以善於利用，亦都希望可以有控制地咧，俾人入去觀賞，就唔好俾人覺得行落去呢、這個建築物，而家又閂，即係特別係疫情啦，疫情又冇開放到啦，咁啊抌咗咁多公帑落去，咁啲你又唔用咧，咁變咗咧，嗰啲嗰邊一唔用咧，一唔打你咧，就會有啲好蒼涼嘅感覺。即係我哋覺得係啲街坊都希望可以，即係呢個建築物可以有啲生氣啊，唔好話喺附近嗰邊，即係有時經過啊，坐車經過都見到佢好似有啲蒼涼嘅感覺。呢、 okay. 個建築物係。 咁而家佢就話有啲活化之後嘅收費活動啦，音樂會、下午茶、私房菜。頭先提到就私房菜，佢根據早前嘅講法就係每圍台最低收費10,000蚊咁。係咪都可以接受呢？因為如果佢哋要收呢啲錢，其實都可能涉及到成個營運嘅持續性嘅，係咪合理呢？又點睇呢？ 其實呢，如果站在商業角度嚟講呢，我個人就真係好擔心佢可唔可以持續到落去，因為呢，我哋當然政府。如果要抌夠錢落去，等佢整翻好，先可以再營運，呢、這個已經無可置疑㗎啦。可能個過程裏面亦都要抌億幾兩億。咁但係最大問題，而家個成個商業嗰個形式個要抌幾錢啦，同埋嗰個點樣可以持續經營落去？我哋咧就區議會啦，佢哋冇俾啲數據出嚟，即係大概講啲概念性嘅嘢嚟嘅啫。喺冇數據嘅情形之下咧，我哋亦都好難。去作出一個判斷咧，呢個項目可唔可以政府資助完之後可以繼續持續經營落去呢？我哋係基本上係比較難作一個判斷。頭先你提到嗰個私房菜10,000蚊圍，當然啦，價值嚟講係比較高啦，係咪？但係你唔好忘記做呢個私房菜嘅成本啊！你要做一圍兩圍，其實喺商業角度嚟講係可能真係唔係一個可以喺商業度嚟，唔係一個可以長期咁做落去嘅。要靠呢、這個其他方面嘅帶動嘅。其實我哋國內或者其他國家好多有特色嘅建築物咧，人哋係有入場券啊，係收錢啊，咁甚至乎有啲收咗錢嘅入場券咧，係可以攞嚟買翻佢裏邊嗰啲有特色嘅紀念品啊。咁呢方面咧，我哋就未有一個進一步資料喺個持續經營裏邊咧，其實大家都好關心嘅，因為你睇翻我哋香港好多活化或者嘅項目咧，其實都係。持續經營唔到落去嘅，即係完咗幾年之後，政府幫咗幾年之後咧，就無以為繼啦。 OK， 即係你睇翻嚟啊，好多項目啊，都係有咁嘅情況出現。 頭先你提到一啲論點，我聽到，譬如你話希望活化之後就唔好太小眾啦，但係同時又擔心到一個交通問題。如果佢唔小眾，可能好多人嚟就引致呢個交通問題嘅咯。 會唔會係有咁嘅問題？ 其實呢個係有，其實呢個平衡點嘅，因為佢嗰個景賢里裏邊咧，係大型旅遊巴咧喺裏邊就運人去咧，其實係可以嘅，裏邊亦都可以亦都可以你唔好話十車八車或者三五車一齊嚟，好似我哋觀景台咁樣。如果啲交通係經過特意安排、特別預約嘅咧。是我想是可以平衡到的，即是预约，透过预约同埋透过一些大型巴士专巴的安排，其实是可以兼顾到的。当然啦，你说好像早前那样公众开放一来就放几多万人入来，那就可能会有排长龙的情形出现。但是我相信未来的营运呢，它可以要平衡这两方面呢，其实当然一方面我们又不想说好像整到车水马龙。一方面又亦都唔可以話小眾活動，但係呢度咧，我相信經過一個策劃啊，或者一個平衡咧，其實我哋係可以攞到一個平衡點嘅呢度。 嗯，而家話活化工程最快2025年展開，2027年完成，你自己點睇？有冇得再快啲咧？可以？ 三年再三年，其實我哋亦都提出過咧，好似我哋即係其實政府。在呢方面係應該可以，如果有心做係應該可以快啲。特別係你如果你而家去評估你嗰、那個叫做持續經營咧，你而家嚟評估一個三年後先至開始個項目咧，其實亦都有一定嘅難度嘅喺好多方面。 嗯嗯嗯。會唔會有一啲附近或者港島區或者灣仔區嘅居民都關注景賢里呢個法定古蹟嘅納入咗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而家就話2025年開始工程，2027年完成，就係、是、做一啲推廣普洱茶啦、中醫藥啊、藥材等等認識嘅用途咧。或者對於一啲歷史建築啊、法定古蹟嘅一啲活化，你自己點睇？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黃宏泰傾嘅一個嘅議題，早前喺灣仔區議會度都有傾到，就係、是、南華體育會就向城規會申請，就係起一個電競中心嘅咁。有冇話即係當時喺開會嘅時候，區議員對呢個計劃有啲咩提出？ 嗱，呢個咧有啲爭議性啦，因為南華會佢即係其實咁多年嚟咧，我記憶中佢都有提過唔同項目。咁今次最新亦都有電競啦，咁亦都我哋都收到啲周邊嘅居民，甚至乎南華會會員嘅唔同嘅意見。咁咧有啲就好多不同嘅意見都有啦，有啲話佢外形啊比較接受唔到啊，又話。即係同周邊環境唔配合，有啲街坊啊就話會擔心嗰、那個交通嗰個問題，咁亦都有人就擔心，咦？你南華會早前都有會員啦，有會員寫電郵入嚟就話，喂，你南華會早前由個球場已經變咗高爾夫球場，又好似話就冇乜人諮詢過。咁今次有啲會員咧又話，喂，你哋突然間又話做電競場又冇諮詢過，究竟南華會體育？是怎樣一回事呢？有沒有會不會已經無忘初心的原則在那裡呢？是不是那你提中國即是南華會你看回去過有些就提回去的宗旨說你重新見體，那電競這方面其實在很多個國際間呢其實都有個爭議性，電競是不是一種運動呢？運動的定義是什麼呢？是不是說可以強肺，即係強壯到心肺功能啊，或者令到人個免疫力增強啊，身體健康。玩電競其實，因為有唔同人有唔同認知啦，有啲電競啊，真係可以玩個過程玩到你成身汗啊，或者增強到心肺功能嘅。有啲咧純粹咩遊戲嗰啲三國演義啊，類似嗰啲咧，其實係咪可以係一個運動嘅項目咧？咁甚至乎我喺會上我都提出康文署而家政府喺電競啦，我哋康文署好多政府設施啊、體育設施啊，我亦都問到政府喺電競嘅立場係乜嘢咧？而家你哋覺得呢樣係乜嘢咧？政府到今天為止咧都覺得即係佢哋未有一個立場，佢哋亦都冇確定話呢個電競項目係唔係一個體育活動，因為而家康文署亦都冇。就住電競呢個活動有一個中長期嘅規劃，亦都冇，所以喺呢度咧，康文署表達唔到意見。咁另外咧，亦都有好多人關心，即係最主要都係關心電競館有冇違反佢呢個規劃用途啊，同埋諮詢不足咧。亦都係好多議員提出，或者甚至乎我哋收到好多意見，諮詢不足係最大嘅問題。今次， 但南華會南華體育會當時喺會議上面有冇回應到頭先上述咁多嘅疑問？ 因為佢其實派咗一個總幹事過嚟啫， 就比較喺回應問題嗰方面咧，係嗰個理想程度亦都唔係好夠。有啲議員問咗個問題，佢其實都迴避咗，即係唔係迴避嘅，可能佢亦都一個人好難以招架好多問題，咁變咗有好多問題佢係未有機會可以回答得好好咯喺個會上邊。 頭先講到政府嘅立場咧，見到譬如近年政府都有投放一啲資源喺電競啦，包括2018年就話向數碼港注資1億，推動電競發展。其實呢個都算唔算一個政府嘅立場呢？同時我見南華體育會亦都提到話，電競運動喺過去10年開始發展啦，但步伐都落後於國內同埋部分亞太地區，亦都缺乏一啲專業訓練同埋比賽場地。如果佢係真係一個唔夠專業訓練或者比賽場地，佢係唔係一個運動仲有爭議嘅時候，係咪都唔可以加一啲嘅場地俾佢哋呢？ 首先咧，每個組織有佢個宗旨嘅，咁我哋你亦都提出咗啦，我都提出電競過去嗰十年八載發展好快，但係如果你用一個電競項目嚟做一個咁大型嘅擴展，由你規劃到起好到落成，可能講緊都三五七年，甚至乎十年。好啦，如果你起好之後，你個潮流已經或者好急速咁退，冇人預計噶嘛。今時今日興電競啫，十年後、三五七年後係咪興呢？好啦，如果你起好之後開始電競熱潮開始退卻啦，咁你點呢？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唔係一啲傳統嘅運動，歷久不衰喎。你唔係足球喎、網球喎，好多運動係有超過成100年嘅歷史，或者你基本上可以預計到二三十年後呢啲運動係唔會消失，或者係唔會喺市場度消失嘅。但係電競就冇人話幫我聽，或者話幫你聽到十年後、八載後電競項目係咪一種潮流呢？譬如好似我見到好多規劃，我哋話見到康文署，就算舉個例啊，即係雖然唔係100%啱，好多球場起完之後，壁球運動唔啱使啦，就轉去乒乓波或者轉咗其他。咁呢度係點樣呢？呢度係點樣取捨呢？同埋南華會嗰個宗旨，頭先講到啦，電競電子競技冇錯係一門好大嘅生意，但係係喺今時今日嚟講都仲有，就算你話國內，你提到國內都好多體育專家或者體育團體或者國家都拗緊一樣嘢，究竟電子競技係咪一個體育運動？ 你哋會點樣跟進區議會上面？ 冇啊，我哋基本上我哋亦都會同發展局不停咁聯絡啦。佢而家不停去都強調呢個係一個好初步嘅建議，雖然佢準備去用城規條例 Section 16。去城規會度申請呢個改用途，但係同時佢亦都話呢個係一個好初步嘅建議。咁我認為如果係好初步嘅建議，你係咪應該唔好急於去城規會度申請呢？你係咪應該搞掂曬啲諮詢啦？特別係好多會員其實已經當時咧由足球場變做高爾夫球場， okay. 有好多會員其實係有不滿嘅，係咯。 OK， 好，唔該曬黃宏泰。黃宏泰係灣仔區議會主席，同我哋提到頭先兩個嘅題目，包括咧就係南華體育會咧就係打算係申請起呢個嘅電競中心等等嘅。轉頭翻嚟繼續傾下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大埔发生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昨晚接近9:00，一架的士沿宝雅路往大埔公路大窝段方向行驶，当驶至宝雅路同太和路交界嘅时候，据报撞向一架停喺交通灯前嘅私家车。51岁的士司机被发现喺车内晕倒。他没有表面伤痕，送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卓惠斯在纽约会面，讨论议题包括乌克兰和脱欧。拜登在正式会谈前向卓惠斯表示，两个人都致力维护涉及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贝尔法斯特协议，期待听取卓惠斯的想法，也期待两个人今后继续合作。卓惠斯亦都表示期待讨论贝尔法斯特协议同埋日后点样维护协议。双方重申继续向乌克兰提供经济同军事支持嘅必要性，同埋实现净零排放嘅承诺。英国今年较早时宣布计划立法调整脱欧衍生嘅北爱尔兰议定书， 報導指，拜登政府關注會否觸發英國和歐盟之間的緊張局勢，以及會否破壞北愛和平進程。分析指，拜登和卓惠斯仍然試圖避免北愛出現緊張局勢。美國聯儲局連續第三次加息 0.75 厘，符合市場預期。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說，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說，聯儲局由3月至今已經加息5次，合共加息3厘，今次加息 0.75 厘大致符合預期，而點陣圖反映聯儲局會繼續積極加息以壓抑高通脹，之後加息步伐取決於未來經濟前景和數據。余偉文表示，香港銀行的利率決定因應資金成本結構和商業考慮作出決定。 第一咧就銀行佢哋嗰個利息決定咧，就好似我正話講咧，佢哋會因應自己嗰個資金成本結構同埋一啲商業嘅考慮咧，就作出決定嘅。咁但係因為咧，我哋見到由年初到依家，其實美國已經加咗3厘息啦，而香港嗰、那個譬如你講一個月嘅銀行同業拆息，都已經係升咗厘幾兩厘咁滯。咁變咗咧，其實係而家咧，嗰啲銀行係亦都喺呢、這個喺呢個繼續會加息嘅預期之內咧，本地嘅銀行咧亦都係比較大機會咧係會上調一下佢哋嗰個存息嘅存貸嘅利率嘅。咁不過當然啦，呢、這個係佢哋自己嘅決定，就一個商業決定。咁佢哋決定之後，自然就會同大家講嘅。咁至於咧就話一路加息對於我哋銀行嗰、那個資產會唔會有影響咧、那個質素？咁呢個咧我哋而家見到咧，就影響不大嘅。咁香港銀行呢一向都好穩健，而如果你哋睇到呢，就最新嘅數字呢，其實係大約嗰個壞帳率呢係1%到，咁可能會上調少少嘅，但係比起國際嘅一啲水平呢仍然係低嘅。咁尤其係喺按揭貸款裏面呢，我哋見到個資產質素呢係非常之穩定嘅。咁大家都知道呢，就我哋嗰、那個要求銀行去做一啲按揭貸款嘅時候咧，其實嗰個要求都幾嚴謹嘅。 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風勢頗大，下星期初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43点，跌400点，总成交金额67亿4000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5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280.6，跌5.4。阿里巴巴79.85跌3.2，友邦保险69.4跌0.9，美团162.3跌5.2，盈富基金18.68跌4.3，中国平安42.15跌6，比亚迪股份207.8跌，啱啱转咗系207.6跌9.6，药明生物46.45跌1.9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4.37，瑞士法郎0.968，加元1.352，人民幣7.086，英鎊對美元1.123，歐元對美元0.982，澳元對美元0.65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經平均指數報26,962点，跌350点。港金報15,550蚊，跌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57.79美元，賣出1,658.4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清水湾道啦。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白石窝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碧屋上斜噶。重复多次咧，就系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白石窝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碧屋上斜。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 方向，车龙排到新围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循道中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屯门的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浩船街一段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龙富路天桥近住龙门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骨科医学院、护理专科学院、香港老人科医学会。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房屋供应嚟紧嗰五年咧系紧张嘅，点样可以短中长期都有策略？我哋都会继续去睇下而家呢一套方法有冇啲提升优化嘅空间咧。 房屋问题系现届政府其中一个重点要处理嘅问题，有咩方法可以增加供应呢？公屋嘅轮候时间又可以点样缩短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高福慧、李文，今个星期六请嚟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 2022年9月22日新增5687宗确诊，多9名患者离世。 首七个月电话骗案较去年同期增加六成，其中213宗涉及假冒卫生署。 高风险群组接种猴痘疫苗计划将于10月5日起展开。 普京下令局部军事动员，拜登指俄国出兵为联合国宪章。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啱啱倾到啊，关于咧湾仔区议会都倾到法定古迹竟然嚟咧纳入第六期嘅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咁就会活化成一个健康生活地标及学习中心啦，包括咧就系话会推广一啲普洱茶啊、中医药啊同埋药材嘅大家嘅认识嘅咁。嗱呢一个嘅活化项目咧就系由天大研究院投得嘅，咁啊。亦都請嚟咧負責統籌嘅天大研究院香港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吳文華。早晨， 早晨，早晨，蘇老文。 早晨，吳文華，可唔可以先講解一下而家你哋諗住活化？竟然你嗰、那個其中一個嘅用途就係推廣普洱茶同埋中醫藥啦。詳細係點樣啊？會點樣推廣法啊？會啊？ 主要就係咁啊！我哋其實即係最大嘅目的咧，就係要活化。即係活化之後，呢一個建築物咧，喺我哋嚟講咧，係一個即係好有歷史價值嘅建築物。咁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咧，都已經超過十年咧，咁係擺喺度，都係冇即係冇去鬥佢啦嚇。咁你慢慢老化嘅時候咧，就變咗第日將來再做復修咧係比較困難。咁所以我哋研究院咧都覺得話咧，喺呢個時候，我哋應該咧盡量諗辦法咧，去幫助政府。去將呢個建築物咧，將佢帶翻俾香港市民，等大家都可以享用嘅。咁但係咧，大家都明白咧，頭先黃主席咧都有提過咧，其實咧喺呢一個持續性嘅經營方面咧係比較困難嘅。咁所以變咗我哋咧就係諗一啲有乜嘢係我哋專長，我哋都熟悉嘅嘅嗰方面咧嚟去好好地。在不影響呢個景賢里佢自己本身咧，佢嗰個建築物因為係珍貴啦，咁就唔係可以有好多嘅改動啦。即係保持佢嗰個原來嘅風貌嘅情況之下，又要符合 而家現時建築物條例要求嘅咁多樣嘅元素咧，加曬之後，咁我哋可以點樣可以發揮到佢嘅作用？咁我哋就即係利用咗我哋自己嚇，即係有嘅經驗同埋我哋嘅比較即係專長啦。咁咧就係做普洱茶同埋中醫藥。咁呢兩樣都係我哋比較即係熟悉嘅。同埋我哋覺得咧，香港市民咧，而家其實對於呢個養生嗰方面咧，嗰、那個嘅訴求係比較越嚟越大啦。咁、mm-hmm. 就我哋希望可以咧，透過景賢里咧，係可以幫助到市民可以喺即係日常嘅生活裏邊咧，係活得比較健康同埋快樂咯。 嗯嗯，頭先個持續性啊，或者個用途嗰度，我稍後再問。但我想先知頭先提到話活化景賢里，你哋係會做啲乜嘢嘅復修工程啊？我見話成2025年先展開嘅，點解要？ 係啊。活化佢，因為佢呢個係一個同政府一個夥伴計劃嚟嘅。咁政府咧都係就住景賢里咧都有好多嘅要求，即係我哋呢啲係夥伴啦嚇，即係變咗我哋係幫手去活化嘅時候咧，第一件事咧就係景賢里咧係一定唔可以即係破壞佢原來本身嘅結構啊，同埋佢啲裝置咧，其實差不多全部都唔喐得嘅。即係話你只可以將翻，譬如一磚一瓦咧，你都要去還原翻佢原來嗰個樣。咁然後就但係咧，因為我哋係想開放俾市民啦，咁變咗就佢會有市民入得嚟嘅話咧，咁佢啲譬如欄杆啊、啲走火通道啊、譬如無障礙通道啊，全部咧要符合翻今時今日嘅建築物條例嘅要求。咁就因為係開放俾市民啦，咁變咗咧就除咗參觀之外咧，就希望可以有一啲特色嘅活動，令到咧就市民係可以得益嘅。咁所以我哋喺裏面咧就會提供一啲譬如展覽啦，或者係一啲俾學生嘅一啲團體嘅活動，等佢哋咧係了解多啲關於，譬如透過啲乜嘢嘢咧可以令到自己生活更加健康啦。所以我哋好針對嗰、那個身心靈嗰個嘅健康咧，嚟、 okay. 去令到更多人認識點樣可以維係一個健康嘅生活嘅。 剛才講到個項目都要考慮到整個收支平衡、持續性的問題。剛才也都跟灣仔區議會主席黃宏泰去談到，他提到說景賢里活化之後會不會小眾呢，即是說只是譬如推廣普洱茶，他提到一點，就為什麼是只是普洱茶不是其他茶都會呢？那中醫藥、藥材認識等，同不同意他說小眾這個說法呢？ 其實咧，我哋因為我哋投標啦，所以變咗我哋一定要係都要向政府證明我哋喺呢方面有咁嘅經驗同埋專長。咁就因為我哋自己係有三個機構聯合一齊嚟申請嘅，其中另外兩個咧，一個就係普洱茶協國際普洱茶協會啦，一個係中醫藥促進協會啦。咁因為呢兩個會咧，佢哋本身咧係有自己嘅網絡，同埋佢哋都喺呢兩方面係有好多嘅研究。咁變咗佢哋咧就可以為我哋咧係提供到譬如做展覽嘅時候，你都唔可以求其擺啲嘢落去啦。咁所以我哋推廣嘅其實係茶藝文化嘅。咁但係因為呢個普洱茶係我哋嘅專長啦，咁我哋就所以係基於普呢個普洱茶，但唔係淨係話限咗普洱茶咯。即係我哋其實推廣嘅係嗰個茶藝文化。咁但係喺個展覽裏面嘅時候，因為頭先啱啱講到咧，佢好多限制咧，變咗你都唔可以譬如話啲房你唔可以拆嘅，咁你要用翻原來嗰個嘅格局咧，就嚟去做展館嘅話咧，就其實好多只可以即係用咗好少嘅地方咧，係可以俾到市民去了解，譬如話茶藝文化裏面係啲乜嘢咧，咁我哋就會集中喺呢一個普洱茶，但係喺嗰個分享啊，即係我哋喺成個團咧導賞團嘅時候咧，當然我哋所介紹嘅咧就唔係淨係普洱茶噶啦， 所以就唔擔心話所謂小眾嘅情況，或者一啲因為過往其實都試過一啲活化計劃咧，係譬如虎柏別墅啊、馬灣方圓書室嗰啲，都因為人流同收入不如預期啦，就要提早結束營運。你哋係咪有考慮過？ 係我哋想即係最多嘅市民，即係以佢哋。即係最可以即係譬如我哋好多免費嘅團啦，咁所以變咗咧，即係佢哋唔需要話好高嘅消費咧，就已經可以嚟到參觀到呢個景賢里嘅。 即呢个系我哋嘅目标嚟嘅。 但始终系用团嘅方式，就未必系一个自由可以入去参观嘅方式。呢、這个都会唔会影响到个人流咧？或者个考虑系啲咩嚟噶？ 嗱，因为嗰、那个展贤里咧，佢本身系一个大宅嚟嘅，即系人哋住宅嚟嘅。咁、所以佢嗰个结构上咧，我哋睇过咧，佢嗰啲承受力咧。是不可以有太多人咧喺里边同一个时间太多人嘅，咁所以我哋诶将来咧都系以30人30人一个团，咁我哋就市民任何市民咧，佢哋可以喺呢个网上或者打电话咧就嚟订位，咁订咗位之后咧，我哋系有专巴喺呢一个我哋计划中咧就系喺金钟就直情载啲游客上嚟。然后咧就即系完咗之后咧就再翻佢哋翻落去，咁变咗咧就唔会影响到周边嘅交通，同埋个亦都可以行到啲人流咯。即系变咗每一次系30，咁但系我哋每半个钟头就有一个新嘅团，但系呢一个原来嗰30人咧系可以逗留喺大概个零钟头咁就。 OK， 好啊，唔该晒吴文华，多谢你同我哋讲有关于竟然你参加第六期。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的一些詳情，吳文華就是天大研究院香港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來的，休息一陣。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失物認領處第12集，外星英語遊，李麗蕊飾演金花衣。 估唔到你都幾硬頸啊。係啊，我係話你條頸同你性格啊，咁鬼執着都有嘅。 失物認領處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同湾仔区议会主席黄宏泰倾咧，除咗讲到竟然嚟嘅活化方案之外，亦都讲到南华会打算咧就系向。起一个嘅电竞中心啊，早前就已经向城规会申请噶啦。咁详细嘅情况咧，又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南华体育会总干事黄雅岳，早晨。 早晨啊，萧主持。 你好，你好。 早晨，各位听众。 我知道你礼拜二嘅时候咧喺湾仔区议会嗰度做个简介会嘅，可唔可以都同大家好简单咁讲下今次南华会点解会起或者打算有计划起呢一个电竞体育馆嘅咧？个谂法系点咧？ 哦，好啊。咁啊，多謝俾個機會我解釋一下啦。咁因為南華體育會咧，就到今年咧都112年啦。咁過往咧就由創會到而家咧，其實一路都係主力都係處理緊一啲，即係做一啲嘅體育活動嘅。咁當然體育活動就好多嘅項目，咁我哋都係一步一步咁發展出嚟嘅，由早期嘅足球啦、籃球一路咁發展到而家咧，有20几30种唔同嘅項目。咁有設施啦，有運動隊啦，有訓練班啦。咁過往嚟講咧，我哋都不斷咁咧去即係發掘緊一啲新嘅唔同類型嘅運動嘅。咁包括以前嘅保齡球場啦、高爾夫球練習場啦，以至於後期嘅奧運嘅氣槍射擊場咁。咁對我哋嚟講咧，就我哋喺早幾年前咧，就已經留意到咧，即係電競運動嘅發展咧，係一個好有潛質嘅體育項目。咁佢唔單止係純粹一個數碼化嘅電子活動嚟嘅，咁我哋亦都睇到咧，佢其實係有好大嘅潛質咧，同一啲傳統嘅體育項目即係結合嘅，變成一啲新興嘅項目。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即系同一啲业界嘅朋友咧，就请教过佢哋啦。咁就觉得咧，呢一个项目咧，其实喺将来咧，其实一个比较有潜质嘅项目嚟嘅。咁所以我哋经过我哋会嘅高层研究过之后咧，就觉得咧可以喺呢方面咧就探讨一下嘅。 所谓有潜质，同埋点解要由南华体育会去做起呢个电竞中心咧？你问业界去咨询佢哋嘅时候，佢哋点样讲咧？所谓潜质系咩？ 其實咧，南華會俾人嘅印象咧，就係即係專去安排嗰啲體育活動啦。咁我哋都比較係專注於喺體育活動啦，唔同嘅體育項目咧，我哋都會去嘗試去發掘，甚至無咧就去安排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覺得咧，我哋作為一個傳統嘅即係體育機構咧，即係。並不排除一些新興的 體育項目嘅。 Okay. 即係等於我哋其他嘅新興嘅體育項目咧，我哋而家都一路都係上市緊嘅。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咧，睇電競其實都是其中一種的，因為電競不是只是說揸住部機器去打機的，其實它有很多呢是也都可以結合體能上的訓練的。 之前你在灣仔區議會那裡交代或者講解你們的計劃的時候，區議員的看法是怎樣，你又怎樣回應他們呢？剛才你提到說是不是一個體育活動，似乎這個都有一個爭議點，當時在會議上面是不 是？是的。咁當然，即係任何嘅新興嘅項目咧，即係喺起步嘅階段咧，都大家個觀點都唔同嘅。咁我哋都理解嘅。咁我哋都會盡我哋嘅最大努力咧，去即係解説啦。咁即係譬如話，而家好似即係各地咧，都好多咧新興嘅結合咗傳統體育同埋電子體育嘅活動，譬如話足球啦、籃球啦，甚至乎賽車。都一路都係發展緊，亦都係擴展緊個種類嘅。咁我哋理解到區議員咧都有好多嘅關心啦，即係包括附近居民嘅影響啦，即係附近嘅交通嘅影響啦，特別係我哋附近咧，亦都即係近期咧都有幾多大型嘅即係建築嘅項目喺度。咁呢個我哋明白嘅。咁但係我哋都想即係解釋一下咧，因為我哋本身嗰個位置嗰個館本身咧，即係佢個容量咧就約莫都係2000多人。咁當然咧，即係我哋明白一個體育館喺度，咁可能即係就算我多2000多人，都可能即係對某個程度上都對附近嘅環境會有啲影響嘅。咁所以咧，呢個我哋係非常之理解，我哋都特別注意嘅，特別喺我哋即係向城規會申請之後，我哋都留意到好多公眾嘅意見。 Okay. 咁當然有啲係支持，亦都有啲係反對啦。 Okay. 我見區議員有啲提到話，除咗質疑究竟電競係咪一個運動之外，都提到潮流，覺得可能係潮流過咗幾年，可能起完之後已經唔再興啦。咁點睇呢個講法咧？又 其實嗱，即係好似我哋早期搞保齡球場咁，即係我保齡運動咁啦，咁都當時都有啲就覺得啊，即係好短時間，咁就可能一個項目會即係唔興啦。咁其實即係只要我哋一路都俾心機去推動佢，咁即係我哋覺得即係任何嘅運動咧都可以持續嘅，只不過咧嗰個模式咧就會可能有因時間嘅唔同、需要嘅唔同咧有少少轉變。咁你就算電競咧，其實即係我頭先所講啦，唔一定係揸住部機喺度撳嘅，亦都有好多咧係同時咧就慢慢一步步咧係轉變為譬如話結合為虛擬同埋實景一起配合嚟做，咁啊，甚至乎可以安排一啲嘅兩線上線下嘅比賽，其實都可以噶。咁其實一路都係可以不斷咁轉化嘅。 我見有區議員提到話，其實香港都唔欠缺一啲電競嘅訓練場地嘅，反而就建議你哋不如真係組織一個電競隊啦，真係成熟咗啦個隊伍，先至係諗係咪起一個嘅大型電競館啦，再參加比賽啦。咁點睇咧？呢個又？ 其實我都解釋過咧，兩者咧其實就冇衝突嘅，兩者都可以並行，或者係邊個先邊行，其實都可以嘅。因為譬如話，你當然如果你有一個合適嘅場地咧，咁即係等於其他嘅運動一樣啦。咁當你有一個合適嘅場地嘅，其實咧就本身個隊伍本身就可以即係恆久恆常地咧有一個訓練嘅基地嘅。咁所以咧就兩者之間並無衝突。 同唔同意有啲議員係咪有提到話起咗呢個館咧，其實都係主要搞其他嘅公眾娛樂活動嘅啫，咁就用電競為名，有啲咁嘅質疑嘅。 我理解嘅，咁所以即係就算大家如果即係嚟個籃球會，亦都留意到我哋有好多嘅場館咧，譬如話我哋一啲體育館咁，其實咧就亦都係我哋盡量都係將佢多元化嘅，佢同時可以係打羽毛球啦、打籃球啦、打排球啦，甚至乎可以轉變為一啲嘅比賽活動嘅。咁同樣任何嘅場館咧，我哋覺得係即係多元化咧，係可以善用嗰個資源。咁所以咧，即係你話電競當然有啲關心就話會唔會日有㗎？即係可能有啲比賽咧，即係間歇性會舉行嘅。咁當然我哋同意嘅。咁但係咧，即係喺恆常嘅日子咧，其實呢啲館咧，佢其實可以同時咧 在設計上已經是預定了可以變成一些其他的體育設施，包括一些的排球場、籃球場、羽毛球場、或者甚至乎一些室內比較需要地方小的球類活動或者體育活動的場所都可以 的。OK， 好，謝謝黃雅樂，多謝你聽到這裡。 好， 黃雅樂就是南華體育會總幹事，跟我們說到南華體育會就在今年3月向城規會申請在加路連山道的會所北面興建電競中心。早前就在灣仔區議會也討論到有一些區議員的質疑，剛才他都解答了部分一些的即系唔同嘅問題等等噶啦，咁啊，暫時呢個題目傾到呢一度先啦，同大家講下天氣情況。外面氣温咧29度，相對濕度71%。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咧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咧會繼續有節目噶，咁繼續都有蕭樂文喺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中國作家、漫畫家豐子恺先生。是怎样看自己的漫画创作呢？ 他说他的漫画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描写古诗句时代，第二是描写儿童的时代，第三是描写社会的时代，第四是描写自然上的时代，但是交互错综，不宜判然划界，只是含有这四种上的表现而已。 读者可以通过名川编选的封先生作品和他散文的配搭，再细味画上所提的古诗句，画和文和诗相呼应地来细味，画家与古人的诗词有一种这样的恩怨。我们不是看过人散后一勾新月天如水吗？有趣的就是他的初作无言独上西楼发表在文学周报上，有人这样批评他，这个人是李后主来的，应该穿古装的，为什么画成一个穿大褂的现代人啊？冯志海这样答，我不是画这个历史画，我是描写读李后主的词之后所得到的体感。 封氏最初是描写家里面的儿童生活上，因为他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尤其初尝细味，见到当时社会里面的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都已经失了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后来他说他的画又改了方向，从正面描写成人社会的现状，看见无数屋脊中浮出一只纸鸢来，仿悟春到人家，就作都会之春。除此之外，市井小景、挑彩菜，这些人的生活和儿童生活一样的美丽。至于残酷悲惨黑暗的一面，他的笔不忍描写，有时会将他们抹杀了，但是后来他终于亦都描写了。子恺先生说，这个时候会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上、悲惨上、丑恶上、残酷上，而为他们写照，就好像大鱼啖小鱼，轰炸。 不过他始终都认为这些辛酸凄楚的作品并不是正常的艺术。他特别提出过，他写一幅叫做《生机》的画，一根在破墙砖缝转出来的小草。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